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晴，后半夜呢有轻雾或者雾，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9月28号起本市禁止携带电动步伐代步工具乘坐地铁。北京环球影城回应游客遭遇偷拍，涉事员工已经被辞退。下周本市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自2021年9月28号开始，本市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坐地铁。依据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的规定，市交通部门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其中第六条增加了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以及其他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影响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内容第十四条第九项删除了自动平衡车的内容，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轮鞋还有滑板等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携带电动自行车等进站乘车存在着车辆防火性能低，起火之后无法尽快有效扑灭，可能堵塞通道，影响疏散等安全问题。在地铁车站、列车环境相对封闭的地下空间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代驾行业及最后一公里通行问题可由共享单车等其他交通方式予以解决。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9月25号下午，一位女网友在微博发文，记述了自己在环球影城游玩期间疑似被影城一名男员工偷拍裙底的经历。游客称呢，9月23号自己和朋友共五女两男到环球影城游玩，下午6点左右在侏罗纪到置景餐厅门口，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站在他身后半掀他的裙子，并且用手机偷拍裙底。他们发现之后将该男子控制并且报警，北京警方对该男子处以10天的拘留处罚。北京环球影城今天回应称，对于有游客近日在园区游览时遭遇偷拍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对于游客在此过程当中的遭遇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将尽最大努力为其提供后续帮助。目前北京环球影城已经终止了与该涉事员工的劳动合同，予以辞退，支持警方相关的处理决定，并且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积极配合相关调查。此外呢，加强园区安保以及运营工作，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确保每一位游客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拥有安全的体验。本月17号，北京已经正式入秋，经过了几天秋雨的洗礼，阴霾被一扫而空。下周本市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国庆假期也将会在蓝天白云当中开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下周的具体天气情况。 好的，那么下周呢，北京的好天居多，偶尔呢会穿插多云天气。其中呢，明天蓝天白云上线，日最高气温呢回升至26摄氏度。那么周中呢几天云量会稍多，但是呢气温没有波动。到了周五呢，国庆假期又将在晴朗中开启，气温舒适宜人，非常有利于外出游玩。那么下周呢，风力也不大，整体是以三级以下的微风为主，空气质量优良。说到出行呢，就免不了要在外就餐。那么秋季呢是养护肠胃正当。当时就餐时呢，饮食上应该选择这个温软清淡新鲜的食物，还要这个定时定量，寒凉的瓜果呢要尽量的少吃，油炸煎烤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尽量不吃。进入假期呢，在作息方面也应该尽量的保证早睡早起，让身体适应这个秋季收敛的自然规律。白天呢可以外出游玩或者是散步，不要长时间的在家中坐卧，以免伤气。那么在穿衣方面呢，俗话说春捂秋冻，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腹部和腿部，不要受凉。如果是早晚出门或者是去高海拔的地区游玩呢，还要注意添衣保暖，以防感冒。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帆的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